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江南法官，跟大家讲了身边的骗局啊。其实呢，发生在身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骗局还有很多，还有哪些骗局呢容易发生在我们身边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江南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还有什么别的呢？ 这个骗局我们讲这个紧急状态啊，认知的紧急状态是时间。 嗯， 那么他还会在什么情况下去构建这个认知的紧急状态呢？叫做资格，或者叫做限制准入。这个骗局我们给大家讲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暴富的神话。这个也是咱们大家经常在生活中遇见的。那么我们想啊，就是咱们现在可能大家经济条件都比较好了，都有一些富余资金啊，咱们需要做资产管理。那咱们做什么呢？啊，经常听见大家，我隔壁谁谁谁炒房，炒币，对吧？然后这个炒各种暴富了。那你说我们像尤其像咱们这个50岁以上的吧，啊，咱们说这个中老年人，你怎么去找这个投资渠道呢？到银行买这个4%啊5%的各种宝宝，可能收益率又觉得低。这个时候咱们就经常有隔壁老王啊说，哎，我有一个靠谱的投资，这个投资可能达到20%甚至50%的收益率。 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20%50%那太高了。 对的，咱们经常，你现在你这样听，你肯定觉得它是假的。这个项目究竟是怎么构造的，会让你一步一步走进去呢？那我们讲一个李某的故事啊。这个李某首先啊，有一个项目啊，叫做这个销售广西的金花茶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李雷应该你也没听过，我也没听过。反正他就是广西确实有金花茶这个东西 啊。 他说，哎呀，这个金花茶是一个非常高档的保健品，然后说我要做这个投资。那现在呢，我要做融资，说我这个当然肯定市利率它就吹得很好了。说我要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啊，你投50万，年底呢你可以享受100万的股东待遇。其实这个不就是翻倍嘛，但他不那么说啊。按100万呢去分红，然后过段时间呢退款，然后还每个月呢要给你这个发工资啊。那然后呢他有一个要求，他说我这个钱啊，我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第一，我要满50万，因为有个投资门槛。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必须要有人介绍，因为我这个资金缺口可能只有300-400万，满了我就不需要了， 就不需要了。对对对。 然后啊，这个时候这个案件中就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被害人啊，或者咱们叫这个投资人，事实上不是说这个被告人在求着他们投资，是他们跑来去求这个 啊，我来投钱吧， 我来投钱，对，也是说这个 什么比如说一个亲戚啊，这个隔壁老张说、嗯、说的，哎，我投了，我介绍你去。 嗯， 然后其中有的被害人啊还跟这个被告人说啊，我这个没有50万、 嗯、 哎，我能不能凑一点啊、 哦、 而且然后中间那个人还会说情，说这个跟我关系非常好、 哦、 啊，这个资格能不能就给他了。通过这种方式啊，这个我们被告人是吸存了11人啊、 嗯、 吸收了11人的资金，总共是230多万。但是直到案发为止呢，事实上只以公司的名义返还了3万余元。就是200多万其实根本就没有返还。那在这里我们看啊，这就是比较典型的这种认知陷阱的骗局。就是什么呢？如果我单纯告诉你李雷，你现在有一个投资能返50%的，你肯定不会投、 啊、对, 对吧、 啊、 正常人都不会投。 我就说这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这个收益率呢？ 对， 太不可能了吧。 对啊，但是如果突然你的亲戚包括你同事说、 嗯、 哎李雷你快点快点，我现在手里就2个名额了，你赶紧进来打，你赶紧让你家里钱窜一窜，这个能到50%呢，我已经投了，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跟你好、 嗯、 可能就不一定了。 哎，对 对 对 对, 对， 你最起码 没错、 哎、我要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这个可能跟饥饿营销是一个道理。 我会就会想， 哎呀 如果不投的话，这个机会就稍纵即逝了。 对对的， 是吧？那这样的话就失去了一个能挣很多钱的机会，干嘛不投一下呢，试一下呢，是吧？ 所以我们说呀，这个骗子啊，如果就这个群体而言啊，他可能最懂2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就是骗子是最懂心理学的。 嗯，是的， 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 嗯、 第二个骗子可能是比一般人更懂法律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而且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熟悉的陌生人。 对， 然后您说您的朋友或者同事同学跟您介绍了，您说那个人您不熟悉吗？肯定熟悉，肯定认识。但是呢又能熟悉到多熟悉的程度呢？比如说小学同学、初中同学，你们的确当初的确很熟，是吧、 嗯、 但是呢初中小学是那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现在您又对这个人有多少的熟悉程度，又未必，这就是熟悉的陌生人嘛。 对， 所以有时候往往这种诈骗的陷阱就是发生在所谓的熟人啊、亲戚呀 啊这样的一个圈子当中的。 李雷，你这个说的非常对，这跟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骗局的结构就是你说的这个、 嗯、 我们下面这个骗局的结构啊非常非常典型，我们把它叫做请托办事型诈骗、 哦、 啊， 对， 这是最为经典的、哦、也是这么多年没有办法杜绝的一种诈骗形式、 嗯、 啊，就是咱们经常一些事情听见有人说，哎，这个事情尤其是一些这个可能正规途径不太容易办到的事情、 嗯嗯、 经常有人说我有人啊、 嗯、 我认识人，哎，我有时候一听他们说有人认识人，我觉得哎，我身边的人怎么谁都有人、啊、 谁都 有人。对，后来直到我当了法官之后我才明白、 嗯、 这个所谓的我有人背后啊、 嗯、 它不一定是贪腐案件， 嗯， 很大程度上或者更大程度上它都是诈骗案件。 对，像一些什么高招诈骗啊， 对， 什么军校诈骗啊， 对， 包括什么艺考啊，反正很多都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些有很大的需求的这样的。 对， 然后这些人又觉得我如果不通过一些认识的所谓的一些有关系的人，我很难有门路能够考得上，能够进得去，是吧？ 是的。 嗯嗯。 事实上李雷你刚才也点到了一个，就是请托办事型诈骗最常发生两个领域中的一个，有两个领域最容易发生这种骗局。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跟部队相关的、 嗯、对， 就是你说的包括我们说最常见的现在就是士官转任的问题、 哦、 啊，留任士官的问题、 嗯、 还有什么呢？办军牌的问题、 哦、 啊 A8 军牌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承接部队项目， 嗯， 这都是非常容易发生这种骗局的啊、 嗯、 第二个我们说什么呢？比较容易发生这种请托型诈骗呢是跟司法活动相关的。 哦，捞人是吗？ 捞人， 捞人， 对，你看这是行话了、 嗯、 捞人，帮助办理取保啊、 嗯、 帮助撤销通缉啊，包括帮助办理缓刑、 哦、 啊，尤其是帮助办理取保，这个是高发区啊，诈骗的高发区、 嗯、 那在这样的我有人型的诈骗中啊，事实上就像刚才李雷你说的，他一定中间人是一个你觉得你熟悉但其实你并不知道底细的人。他这个骗局结构一定是三个人，就是被害人、 嗯、 中间人就是被告人，我有人这个人，还有一个就是他虚构出来的，或者说这个人真实存在但其实他不认识或者是说不上话的这个所谓的人在里面、 嗯嗯嗯、 那这样的骗局的典型就是什么呢？第一，你一定没有办法直接联系上办事人、 哦、 啊，中间人一定不会让你联系上办事人的。第二呢，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表征让你充分相信这个中间人认识这个办事人，而且这个办事人会有能力的。比如我们很典型的有一些案件中这个人是真的确实就是领导， 嗯， 那他可能会有跟领导的合影啊，可能确实跟领导是有关系的，包括可能知道领导的一些个人信息啊，这个也不是什么非常私人的信息啊， 嗯， 你知道他干嘛呀， 嗯， 他履历啊， 嗯， 对吧，可能就饭局上啊， 嗯， 或者通过这个其他人口口相传的呀，或者有的时候说这个人根本就是没有的，这个人没有，我们很多这个涉部队的案件，这个所谓的我认识人没有这个人， 嗯， 没有这个人的情况下，你可能会看到这个人的假军牌， 嗯， 假证件，包括假部队照，他可能就找了一个人说这个人就是什么什么人， 啊，对对对对，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部门，没有这个人。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案件的典型就是还是他给你限制认知资源，他不会主动求你说我有什么什么， 嗯， 一定是他在四处放风啊，说我能办成这个事。 嗯， 你来找他的时候，真正的骗子啊，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事情我不一定能办成，我要给你打听一下， 哦， 然后打听回来马上， 嗯，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对吧， 嗯， 你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的心态， 哦，对， 这个时候市场的供求发生了变化， 嗯， 假设我们说有一个所谓的灰色市场的话，这个时候供给方，也就是这个被告人，诈骗这个被告人， 嗯， 他属于市场优势状态，你就会一直在焦急的等待啊，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注意力由钱挪到了能不能上， 嗯， 然后你得到了能的消息之后，哇，欣喜若狂，这个钱马上就给人家了 啊，哦，对 对， 对，然后在后续的状态中呢，他不会直接跟你说我是骗子， 嗯， 一定是不断的拖，这个拖的手法就很多了， 嗯， 什么巡查组正在巡查呀， 哦， 领导在开会呀， 啊，对对对对 出国， 对 对， 对， 嗯，这个事情已经办下来了， 嗯， 但是现在正在走官方手续，直到最后像这样的骗子到庭审的最后一刻， 嗯， 他也不会说我就是诈骗的， 嗯，对对， 这个事情一定是拖到最后， 啊， 咱们有很多被害人是拖到最后幡然醒悟是骗局， 嗯， 啊，但是现实中有很多的犯罪黑数啊是拖到最后也没有幡然醒悟，到了最后这个人已经跑了，这个事情已经彻底我们说没有任何推进下去的可能，他还在觉得说啊这个事情可能只是没有办成，但事实上我们去解构这些案件的时候发现其实就是骗局， 是的， 最为精巧的骗局能到什么程度啊，他可以去虚构一个人，这个人有部队的人，这个人有军牌， 嗯， 有军装，有职务， 嗯， 有详细的升迁履历，而且这个升迁履历可能跟真实的岗位都对得上，包括你在百度上你能查到这个所谓的人的资料， 嗯， 非常精巧的设计了一个完全虚构的人设， 嗯， 包括会冒会雇所谓其实就是找一些雇佣同伙，会有所谓的这个虚构的人给他发短信的这样的短信都在，非常精巧的骗子。 包括我之前采访过一个案件，那个案件涉案的金额达到几千万，也是一是个什么骗局，就是买便宜房子， 啊，对， 这对这类案件也挺多的啊。那个精巧到什么程度？其实那个被告人啊，他呢把一个小区的一幢楼的，他租了十几套，哦，他租了几十套，然后他说这些房子都是我有资源，然后我能够把它卖了，实际全是他租的。然后他就跟其他被害人说，说这个我们这是一个，他好像说的是某大机关的一个这个公房， 对 啊，然后能便宜的能够卖给你， 嗯， 然后他呢又伪造了房本， 对， 然后这些人就给了他钱，然后就住进去了，因为都是他租的嘛，是吧，啊，伪造了房屋买卖合同，伪造了房本，伪造了各种东西，他甚至呢还在他这几十户的这个买主中间他还成立了一个业委会， 对，这很像真的， 很像真的， 细节都是逼真的， 啊，他还组织这些这个所谓的业主们经常要开个大会啊，物业应该注意什么呀，你经常要保持卫生啊，等等等等等等，所有业主完全相信是真的， 对， 而有的业主已经在里面住了好几年了，后来有一天因为那个案子过去有几年了哈，他们突然发现原来是假的，原来他们那个房本是假的，都是假的，什么也没有，那个房子实际上是那个人租的，这个时候骗局才被揭穿， 对，这个就是骗子所谋甚大， 嗯嗯， 但是在这样的骗局我们说我们怎么去预防它，因为很精巧， 嗯， 太精巧了，那事实上就其实还是一个你的本心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对现在的社会制度我们多有自信，事实上法律其实它是一个水面上或者说文明社会的一个处理规则， 嗯， 那事实上就是一个真事实是，如果你在谋求法律不允许的利益的时候，那你也不被法律保护，说白了， 嗯， 你就是想占制度的便宜走后门， 嗯， 哎，然后你最后被骗了，你说法律为什么没有保护我， 嗯， 这个东西还是咱们它跟我们讲的贪欲有关，也跟我们讲这个骗局的设计有关， 嗯， 但是杜绝这样的骗局我觉得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起这份心思， 对对对对 对， 嗯，对，要对我们的制度有自信， 对 吧？ 我们的制度之心， 哎，对对，有这制度自信， 对 啊，所以说呢，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完备的这样的一套制度的，我们要按照规则来， 对， 是吧？按照游戏规则来，是吧？ 而且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生活中说，哎，这个事情这样办成了，那个事情那样办成了。事实上，最后证明，如果你真的去穷根问底。因为在这样的骗局中都出现过，都是谣传，都是以讹传讹的。 是的，是的， 有一些是无心，有一些是有心做出这个假象。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面呢，我们讲了骗局的两个基本的一个构造结构，一个是它一定是基于你的贪欲， 对， 你想去换取一些利得，或者你想去换取一些不属于你的利益。第二个就是骗局一定是基于一种构造紧急状态，构造限制你的认知资源这样一种结构。那在这里面我们格外要讲两种骗局啊，就是咱们在世上所有的人群中，这个所谓的骗术发生，它不是一个平均分布的。有一类人特别受到骗子的青睐，就是哪类人呢？ 哦，的确是。 这两类骗局呢，李雷你一定听到过，咱们经常宣传，经常普法，但是这两类骗局呢也是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发生，可以说是蔓延大江南北， 它会有一些变数， 一些变种的 变种。 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咱们在这个场合还是要把它说出来，让大家继续提高警惕，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咱们大家都知道已经消亡了。第一个骗局就叫什么呢？就叫做免费吸油烟机骗局。 哦，吸油烟机啊，我知道。 这个骗局的 1.0 版本和 2.0 版本，今天咱们都会讲。 包括海淀公安分局也破获过不少起这样的案件。 对的，对，我们自己 之前还采访过。 对，我们审结了很多起。这个骗局，首先它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只有老年人才会遇到这样的，只有老年人在这样的骗局中几乎没有年轻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审结的骗子开庭的时候会问他，他自己也会说我就是在挑这个上班时间。子女不在家的时间，因为老年人比较容易得手。怎么样的呢？比如说你已经上班了，10点多啊，尤其咱们很多就是这个小区里面就会有人咚咚咚挂一个这个老板啊奥康的牌子，说我是这个美的或者什么的啊，这个公司的，然后现在免费对咱们这个抽油烟机也好，这个灶台主要是抽油烟机进行回访，给您做一下检查。这个老人也不是占便宜，一般都还是会说，因为免费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检查一通啊，跟这个老人说那个啊，您这个我检查了，您这个不光是这个抽油烟机，包括您这个灶台啊，管线有问题，是有质量隐患的。这老人就很紧张啊， 漏煤气 啊， 别灶台漏气， 这个事情就很危险了。说怎么样？然后这个人就会说，那您更换一套新的吧，咱们换一套质量好的，杜绝这个安全隐患。他可能这一套就跟你要3-4千、5-6千，这个钱很多老人现在是有支付能力的。然后他又一直跟你说，当场就换了，换完之后呢？就走了，走了之后，这样的骗局在很多场合下不是老人自己发现的， 这孩子发现的。 对，孩子回家 子女回家发现 一看说，哎，这个抽油烟机怎么换了？老人一说，这个子女一检查，啊，什么美的，根本 完全是这种假冒伪劣， 假冒伪劣的，差个字母，然后可能也就300-400块钱，但再找这个人已经找不到了。 对对 对, 对， 这是我们骗局的第 1.0 版本。 对，刚开始我记得采访海淀公安破获这案件的时候，公安还会跟我说，他比如抽烟机哈，不是抽烟机，就是这个灶台，他会把那个管趁老人不注意的时候划 一 个小口，弄一下，然后他会拿那个打火机说，你看点一下或者怎么样，你看这儿漏气儿吧，是吧？你看这灶台有问题，那必须得换。老人看，哎呦，灶台有问题啊，那漏煤气的话，那还了得，容易有火灾啊，不行不行，那赶紧换吧。哎呀，那就换了。 然后这个 1.0 版本曝光之后啊，咱们衍生了 2.0 版本， 升级了。 对，升级这回是怎么样的呢？还是抽油烟机，这回是免费上门清洗抽油烟机。因为咱们现在清洗一次可能也得200-300。对吧？他会说我是这个公司的，我给你做一次免费清洗啊，真的是给你擦洗了。擦洗之后，他就会跟你说，哎呀，你看那个大娘，我们现在这儿有活动，你看这样擦一次正常是300块钱，对吧？你现在呢，你买我们一瓶清洗剂，300块钱，我们就送一次清洗。相当于你还饶了一瓶这个清洗剂，而且现在不是双11吗？咱们线上，就假设双11啊，咱们线上线下同活动，我这个还打88折，你买10瓶，我还送2瓶。这老人一看说，哎呀，这样折下来一次可能也就不到200块钱，哎，就买了一箱。 对吧？ 哦，买了一箱啊！ 一买，因为他一买一箱嘛，十瓶，那可能就3000块钱就走了。走了之后，有的子女知道，有的子女不知道。等后续你想再去清洗的时候，你打电话，电话是空的。你去联系厂家，人家说我根本没有这种活动。而这种清洗剂呢，一般也就是那种大桶清洗剂，3-5块钱一瓶。 哦，是吗？ 也没有多少钱， 那么便宜的。 对，就是洗涤剂罐的那种大桶清洗剂。对，这种方式呢，现在也非常的流行和普及。 哦， 但这两种其实本质上都是属于诈骗的一种。那像我们这个审结了一起案子，就是这个李某啊，还是李某诈骗了4名被害人呢1.9万，最后呢我们是以诈骗罪判了有期徒刑9个月，罚金5000元。 这是这个涉及到清洗抽油烟机换灶台的是吧？那还有什么样的骗局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呢？ 这个骗局讲出来咱们大家就觉得更为常见了，叫做什么呢？叫做添加保健品 啊！保健品， 保健品这个已经不光是一个法律问题、打击犯罪的问题，它几乎是被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讨论。很多人就是归结说啊，这是空巢老人没有关怀。但事实上呢，我们从另外一个从咱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它这里面其实还是设计的非常精巧的一个骗局啊。在保健品里面呢，它一定有3个东西：第一，没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第二，添加。第三，无微不至的导购，对吧？这个咱们通过很多影视作品都看过。 对，而且现在专门比如说开一些这样保健讲座， 对 啊，而且是免费的进行体检咨询，什么量血压呀， 对 啊，测血糖啊， 对 啊，找一个还比较不错的一个 医生， 哎，医生，然后就会来讲，很多老年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的确有这样的什么免费的测血糖啊、测血压这样的活动啊，然后给你推销各种东西，老年人动辄就买了，而且非常舍得花钱。 对，1万呐、2万5千都有。 哎，对对对对。 但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李雷你刚刚讲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就是老年人为什么非要去买这个东西，对吧？咱们虽然有很多影视作品说是觉得导购对他好，但其实真实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个秘密就藏在你刚才描述的这个细节里面。这个骗局1.0版本就是你说的找专家。这个骗局经常是以冒充什么这个什么工商总局这个总公司退休的呀，什么这个老干部管理局啊，就这些官方单位啊，然后就是比如说啊，这是人家的单位啊搞的这个活动，这个专家呢也是什么三甲医院的专家，但其实后来这个专家都是胡扯的啊，都是雇佣的这个只能叫群演了啊，雇佣的演员啊，在讲说我这个啊药品怎么怎么样，天花乱坠的啊，说这个包治百病啊，什么防癌呀、这些，这个是我们最最初期的版本，但是它的效果呢可能不够好，因为它只针对咱们说这个可能购买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可能像这部分。那第二部分，咱们这个骗子想的是，我怎么才能把我这个骗局扩大，由这些退休老干部，扩展到整个这个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就是第二个你说的这个免费检查。咱们可能觉得呀，子女很多子女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都没有报警，他都不觉得这是一个诈骗，因为可能觉得说检查出来说，哎，我老年人确实是血糖高啊、血压高什么的啊，确实检查出来，那买点药治一治嘛，对吧？事实上，我们查获单件来看，这些检查结果全部都是可以操纵的。 哦，连结果都是可以操纵的。 它那个机器啊，有很多参数是你可以调的。 哦， 让你血压高你就高。 哦， 让你血糖高你就高。说你原来基因怎么怎么样，你就怎么怎么样。包括很多指标都是他们编造的啊。我调一个参数，这一批血压都160，你就都160。 哦，是这样。 对，通过这种手段，首先你，然后这个老年人一看，哎呀，我原来有上了年纪的这个，咱们包括这个爸妈、爷爷奶奶，肯定都会有点这样那样的问题。 对， 老年人一看说，我原来这么严重，我没有体检，因为大部分可能并不是咱们每个家庭都有定期体检的习惯。说我原来这么严重，第一就很紧张，第二呢，这个时候再有配合专家啊，配合导购跟你说，你用我们这个药，药到病除，能解决这个问题，效果非常好。 嗯 啊，这是为什么？当场，这是为什么？就很多老年人 当场就 拍板， 对对， 回家啊，拍板之后，有的老年人说我没有钱怎么办？后续配套服务都来了，拉你回家，带你去银行把钱取来， 对 对 对 啊，非常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它促成了这样一个交易。但在这里面，我们作为打击犯罪最关心的就是它里面虚构了事实这样一个环节，包括说这个卖药的人的专家的身份，包括说这个检查结果，包括说这个药药到病除， 对， 这三个要素其实事实上才是这个整个行为的核心。以我们查获的这起案件为例呢，是这个李某销售了大概有19万元的药，最终呢，我们是判了有期徒刑3年5个月，罚金是4000元。 还有那种，比如现在曾经出现过这种，比如说什么古玩玉器啊。 啊，比如说什么邮票啊，啊，这种可以收藏、可以升值啊，的确也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也有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 对， 啊，像这样的骗局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利用了大家不管是对于健康的关心，还是对于这种理财产品的关心，是吧？因为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哎呦，我如果炒股吧，我也不了解股票市场，如果弄一些古玩玉器啊，弄些邮票啊，又能够升值啊，然后凭着我的生活经验，我能够大概有这么一个判断，那我还不如买些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实际上也是骗子事先设计好的。 对，包括我们事实上咱们今天只是选取了几种非常典型的骗局，包括像你说的这个投资品骗局，事实上所有的投资品骗局，以我们曾经审结过的，他的这个犯罪团伙可能达到七八个人以上，他有的时候都不光是说我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他可能会先给你虚构一个收购这个东西的人 啊，对对， 先接触你，然后再给你虚构一个卖这个东西的人，接触你，让你以为天上掉馅饼，说哎，刚好我处在两方中间，我可以怎么样？但你买完这个东西，你发现想收这个东西的人不见了， 是的， 非常精巧。 当时收的人会跟你说，你看这个能收很高的价， 对， 如果你要买下来的话，你再一转手或者过几年升值了，你就能够有特别大的赚头。哎，老年朋友就说，哎呦，就动心了。啊，于是呢就把这个买了下来，是吧？ 对 啊，今天呢我们大家讲了这么多骗局哈，从这种小到几千几百的这样的骗局，大到十万几十万这样的骗局都有，所以我们大家也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脑子里有这么根弦儿，是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陷阱所以呢这些事情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好，但是并不能够因此而变得裹足不前，不敢去询问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这也是一种算是矫枉过正的一种态度吧，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摆正心态哈。哎，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江南法官，谢谢江法官。 好，谢谢李雷。 好，江法官再会。 好，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不久之前向社会发布了涉及到网络名誉侵权的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当中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大家平时在网络发言的过程当中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懂酒。 贵州懂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懂酒好喝醒酒快，懂酒窖藏系列400-919-6188。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大神呐、你什么时候成诵读大神了？ 北京电台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线了， 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在线录制诵读作品，和好友一起享受声音与文字融合的美妙体验。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成为诵读点亮新年跨年之夜的诵读人。12月31日，我们就用声音来跨年。 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懂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